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承載有樂。 城寨是一個黑暗的世界，但是夜越暗，星越亮。我是施主，你在看的是城寨。 城寨代表着中西文化、古今历史、老少思想交流汇集的空间和地点。 咁我咧就即係冒充專家啫，有關國家安全、國寶呢啲咁嘅嘢咧，原本我係諗住揾阿夫子啊，揾阿程翔啊， 呂炳權啊， 揾阿呂炳權啊，咁但係咧佢嗱阿夫子今日有 做節目嘅嘢， 做節目啦，咁啊程翔就唔喺香港，咁啊呂炳權就未聯絡上，係嘛？ 真係唔得。 好啦，咁所以咧就唯有我權充暫時講少少，不過咧其實咧。我俾多個 information 大家，你睇到而家同埋昔日嘅差別喺邊度？我俾一個舊案，這個案咧，其實喺當年係非常之轟動。 其實 喺2004年，當時咧有一單嘢，就話咧就發現有係咪七個人啊？ 七條友 有七條友仔咧，就喺個摩星嶺，摩星嶺呢個地方咧就住咗好多好富貴嘅人物，好似當時係包括特首董建華都好似喺摩星嶺嗰度住嘅。啊！佢好似话唔住咩嘛，礼宾府啊嘛， 巴闭佢自己住都得噶啦。 咁、好啦，咁就发现咧有七条友喺度鬼鬼鼠鼠，咁于是有人报警。啊，你知道佢会咁敏感，有人报警。报警咧，于是咧就有警察嚟， 政治报啊， 就捉咗呢七条友翻去咧，就问话，原来呢七条友咧就一交出持伤情证，就自称公安， 自称就系个证喺咩度咧？有冇公安证咧？嗰啲有 啊。自稱公，我諗後尾咧，香港警察咧就聯絡內地有關嘅部門，咁咧佢哋依啲公安咧就話自己執行職務喺香港。 但係如果佢哋暗馬底做係咪合法嘅咧？我唔即係唔表明我的公安身份。譬如我嚟香港偵察啫。嗱，譬如嗱，我唔捉人拉人，我只不過係香港監視一個潛在一個疑犯。 我理解先，我理解嘅基本法係絕對犯法嘅，應該 即係就算落嚟，我齋夾條友監視都唔得嘅，我齋睇都唔得。 唔可以，你唔可以以公安嘅身份你做任何嘅職務，包括你監視好咩諸如此類，你唔拉人都唔得嘅。OK， 所以當時咧，你睇到香港警方係點樣處理呢啲嘢咧？係啊，佢就係即刻就先拉咗你翻嚟先，塔咗你翻嚟問話先，又跟住同上面溝通一下，然後跟住咧就佢哋就要佢翻去，你唔可以繼續喺度執，你唔可以繼續喺度執行職務嘅。喂，但係你諗下，而家今時今日嘅香港， 哇，而家嗰個 會點啊？ 俾問李家超點啊？ 你估會唔會即會唔會塌佢咧？第一 塌佢，俾杯茶佢飲添啦，係嘛？ 哎，對唔住，對唔住， 對不起，哎，對不起，對不起，那是我們的問題啊，是那個記者事太多了，我們可以注意的，主啊，好不好？ 啊，即係。唔單止咁添啦，我諗，誒唔阻你白，唔阻你開工嚇，唔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而家唔係淨係監視，而家你睇到咧，佢嗰個情況係直情係咩啊？嚟捉人拉人。啊！即係所我哋所謂坐洗頭艇翻，即係呢個咁嘅。 捉完之後，仲要上電視背稿啊，大佬！ 你而家有個問題喺度㗎，喂，昔日林榮基講到咁已經係啦， 好 detail， 講到非常 detail。你警方有冇做嘢啊？ 我哋係會積極調查。 你有冇去揾嗰啲嘅閉路電視啊？ 嗱，我哋係會調查有關所有嘅證據。如果係有即適當證據，我哋會一絕對會啊執行呢個法律嘅。 係啦，而家咧，成個香港政府咧就基本上係唔好話一隻眼開一隻眼閉，係基本上兩隻眼都閉。 三隻眼添啊！我話，唔係咯，嗰個叫李家超成，我即係呢幾日就算未有即係呢個 Fat Wire 片之後咧，佢成講聲稱喺現時咧，我哋警方已經派大量嘅人手去到附近，即係搜查錄影帶之類啊，睇翻啲問卷啊，係未有證據證明咧，咁啊，即係其實有啊呢個即係林子健所講嘅情況，即係老人發生嘅 嗱。就咁講啦，你只不過係因為咧，尋日啊呢個 Fat Wire 嗰條片出嚟啫嘛，就算出咗嚟都好，今時今日我仍然覺得。呢、這個李家超嘅講嘅説話咧係錯嘅，你唔應該咁講嘅。 佢講事實， 因為你係咩？你係有引導成分嘅呢、這個講法。引導成分就其實你想講咩啫？你只係想引導公眾就是說，就係話 不要相信这个的林子健啫。其实你不用讲那么多东西，你真正要讲的就是现在警方调查当中。 不会输完咯。 讲调查当中那就讲完的了。你讲那么多东西就没有资料显示他是被什么，喂，这些东西你交给警方讲啦。你作为这个的公安 保安局一样 你作为保安局局长你基本上你只需要讲今日聂德宝嗰个 德权哥 嗰种嘅说话就得噶啦，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啊。总言之咧，而家咧就暂时咧，我哋仍然系即系搜集资料当中吓。咁啊，有乜嘢嘅新嘅进展咧，我哋会尽快同大公众交代嘅咁样。 冇咁远咯，唔使讲咁多噶。咪答曬所有嘢咯，但係問題 咁你李家超好明顯就係嗰種嘅獻，即係叫做 獻媚啊！ 獻媚嗰種嘅心已經係出曬嚟啦。你係想講俾我哋聽咩啫？你係想同主子講啊？而家呢件事，我即刻同公眾講，你想問唔關一地兩檢事， 一定唔關。其實咁好似此地無銀咁， 係冇國安喺度執法， 香港冇國安，香港一地兩檢一定冇事嘅咁樣啊！ 你根本就是想表忠嘛，即是你的心态，其实我们叫 slip of his tongue， 你看一个人讲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这些呢我就相信呢你做这么久的所以叫做处好或者是 AO 好，你没理由没有这方面训练的，你没理由没有训练，就是告诉你你应该怎样打官腔啊，我们叫做耍官腔，在这个时候是应该耍官腔的时间来的嘛。聂德权， 但系唔系喎，而家分钟可能林郑话要呢啲即公务员上班， 就系要咁样 学习国情咯，要。 而家就要佢哋咧，总之讲嘢咧就一定要政治正确，个政治正确就系一定要向主子效忠献媚， 即系要之前咪咩粤军咁样过到咁样敬礼啊，要唔敬礼就冇得捞啊，系嘛？其实讲完即系呢一单事件，我哋即系今日一单咧，即系呢单又系好冇心情。即是这个东北案，即是律政司上诉，因为之前呢就在三年前六月十三号有一件案件，就是拘捕了一班社运人士，很多即是譬如说社民联的，譬如何杰云，譬如村长黄鸿铭，很多即是13个啦，原本呢一审呢就是判他们只不过是这个社会服务令啦，之后袁国强就说判得太轻，二判之后结果怎样呢，官就说15个月量刑起点，跟住之后就每个就扣两个月，就13个月即时服刑。咁其中有一个就认咗罪，就判八个月。 八个月。 咁其实啱啱即系喺大家揾翻喺立场新闻就有条 link， 即系可以睇翻个现场嗰个记者会。咁其实最即系我自己咁多讲，就见到罗冠聪讲，其实呢啲系昔日嘅战友啊。咁讲到喊晒，其实我睇嗰阵时我只眼湿湿，因为我当初我系几个礼拜就参与咗呢个反东奔集会同反东北集会。即之后我都几次见到他们，譬如有几次就说他们不走要留守，然后就警察一个包围网包住，警察说你再不走拘捕了。当初呢是拘捕员呢就譬如放你这个地方就不会即时拘捕的。但其实这件事是之后是延后，不知道成一年两年先拉的嘛。还有当时我开始就观察到，即是当时梁振英上场了，之后即是一句名句就是什么，你讲大话，就梁振英就会出防护。那次东北反东北呢，香港第即系喺咁多年嚟，即系六七暴动之后啊，真系出咗防暴队，即系唐英年冇讲大话，梁振英咧就讲大话。咁同埋其实呢件事我见到就系开始警察对传媒啦，同埋对社运人士咧开始粗暴。我自己当时我就揾个电话，嗰时我真系喺外围影嘅，影嘅时候影到咩咧？佢哋咁样屈手抬人，你平时咁抬啊嘛？你见嗰班即系嗰班人全部斯文人啦。系嘛？那个本土研究社同埋嗰个叫做土地正义联盟啲人嚟噶嘛？啲女仔啊，咁样啦，握手啦，同埋之后咧开始就系、是、有我唔记得边个一就系话嗰日就开始佢哋要清场同人走嘅。嗰、那个系我亲耳听到警察就用个麦讲啊，各位传媒朋友啊，夜啦，食饭时间辛苦啦，我哋警方咧就有啲膳食提供俾大家嘅。咁啲记者梗系唔理佢啦，唔通行开唔影咩？咁之后咧差佬再报多几阵嘅人面人墙。阻住攝影機拍不到，咁除咗擔梯之外咧，咁我哋呢啲即係嗰陣時唔興自亂棍噶嘛，隻手我隻手邊咁高，我咪姚明啊嘛， 咁咪影唔到嘢咯。咁其實呢件反東北事件，即係除咗係對社會人士、警察、對傳媒，同埋係開始就係咩咧？粗暴剪報啊嘛！當時最記得、最嬲就係咩咧？那個叫做叫人作洗頭頂個吳亮星，夾硬剪報啊嘛，係嘛？咁之後其實係一而再、再而三諮詢會員假諮詢，就算之後佢包圍你立法會，全部數夠票就可以過呢個東北前期撥款啊嘛。咁之後結果乜嘢咧？大家記得馬屎布舊年嘅時候？有架咁嘅鏟泥車，趁住嗰啲入面住嘅居民唔喺度，強拆，唔好耐嘅啫，舊年嘅啫。咁而家到底強拆完有冇追訴咧？有冇咧？冇人理呢件事。咁個地方已經唯有網啦，係嘛？同埋即係呢件事，呢十幾個被告係判完，即係叫做服務令做完曬啦。咁當初頭一次個官大概判詞意思就是、其實你呢班人咧，即係相信有好強嘅理念。就話其實佢哋就算判刑咧，佢哋全部話冇悔意啊嘛！大家睇翻即係何潔宏或者啊黃浩銘佢哋本身 Facebook 有寫嗰個叫做層次嘅，咁即係大家睇翻係好感人，即係講翻即係一班年輕人，即係為弱勢人，佢哋係好啦，面對父牢獄之災，佢哋係唔後悔嘅。但係其實即係點解係即係為東北發展呢件不公義嘅事？呢啲即係面對牢獄之災嘅年輕人，而家坐監啦。但係呢個陳茂波，仲記得團地啦、醉酒啦，做緊咩啊？做緊呢個財爺。即係點解啲撲街涉嫌貪污嘅人步步高升？一啲真係為弱勢社群，佢做過啲咩嗰日係嘛？就咁即係揾支竹撩下嗰個玻璃之類，就無線係咁 loop loop loop loop loop。條片喺度洗腦咁洗，啲人見到啊呢班人咧就係暴力啊，揾啲竹去懟到門口暴力啊！最暴力唔係呢啲你見到嘅暴力，係呢個制度暴力最暴力啊！即係我哋其實呢一個權力，即係去到咁樣冇制衡嘅時候， 嗱、啊，所以 做咗乜嘢咧？ 講到呢度咧，我覺得呢一點係好重要咩咧？就係呢一個嘅被判啊，呢13人啊，被判咧就我就聽到喺 Facebook 裡面有啲人留言啦，就話、喂。犯法梗係要拉你啦，一陣又話咩政治檢控，哦唔使坐啊咁樣，即係呢啲咁嘅説話啦。我覺得咧，嗱、這、呢個今次呢件事咧，其實就又係好多層次可以講嘅。第一，我想都解釋清楚，我哋去了解一個社會咧，你唔係可以咁樣去就咁話犯事咪坐監咯咁樣。嗱，而家個官都係咁判嘅。個官就係嘅意思，就係、是、喂，咁唔係暴力啊？咁咁咪你犯咗事，你冇悔意，咁咪要坐監啦，諸如此類。嗱，我想講乜嘢叫政治檢控？首先一樣嘢，用一個最低層次去講，政治檢控係咩咧？係因為政治嘅原因，我揀一啲案件嚟去落 charge。或者是用乜嘢嘅叫做法例嚟去告佢，這個是一個政治嘅原因。如果這個係背後有政治原因咧，這個我叫政治檢控啦、我想講講喺今次個東北發展當中咧，我覺得好奇怪地，好奇怪係咩咧？就係、是同樣地喺依個嘅叫做東北發展當中咧，有一個叫熱血公民。黃楊達 而家唔係噶啦，而家佢都唔承認係首領變咗鄭容泰噶啦。 咁佢又有衝擊，咁然後跟住佢就5000元罰款。OK， 然後跟住另外咧一個嘅叫做阿法國佬，佢咧就喺另一個嘅叫喺佔領嘅運動嘅當中咧，就直情將嗰個嘅立法會嘅門咧係撞 完入去，三秒出翻嚟。 而家你喺網上都可以好容易揾到個片，但係咧，律政司係撤控，唔檢控。 但係其餘嘅咧， 係啦，嗱，依個當然仲有啦。你如果要舉例落去，唔係淨係熱血公民有個咁嘅情況嘅，仲有一啲你覺得唔理解嘅，當然可能律政司可能話唔夠料差錯啊。好啦，仲有好明顯啦，689 UGL 呢啲嘢，點解到而家我都睇唔到有任何嘅行動呢？咁喺呢個嘅警方執法嘅過程當中，嗰種嘅暴力，而家所即係檢控就只不過嗰個七警斷正啫嘛，係斷正暗角打鑊， 唔係啊！ 如果你唔斷正啊，咁即係話咧，我想講嘅一樣嘢嘅，就係話 剛才所說的，你這班年輕人本來第二個層次就是本來法庭就判了，然後跟著律政司就去再覺得個刑期不夠，又再去加控。這個呢似乎是一個已經是一個趨勢，除了這個13個後生仔女都不發展這件事，就是還有這個黃之鋒啦、 佔中啦、 羅冠聰啦，還有這個還有誰啊、這個 九個男口女啦、總之就那班議員邵家臻啦、陳淑莊，其實那些 不是他們，他們三個有三個的黃之鋒、這個周永康和羅冠聰，接下來也都會是這個律政司就叫做要覆核，就說呢刑期 太少了， 應該坐監，不應該判小服務令、 這些呢全部我們叫做公權力。如果公權力是用運用來去想著是打壓政治異己的話，那就很恐怖的。所以呢其實作為一個公民社會呢，是永遠是對於公權力保留一種的叫做、質疑的態度。因為為什麼呢？喂，你告我你就是用公帑、OK？你有一个好强大嘅机器，如果你真係话而家你，如果你问我相唔相信阿袁国强係一个政治任务去打击香港嘅公民社会呢，我信囉，我话俾你听我信囉。 同埋以前所谓只係会非法集结，即係叫做未经批准集结之类，唔会过一条叫咩公众防扰啊， 防扰罪啦， 未出现过呢条罪㗎。其实呢条罪呢啲罪以前攞嚟六七暴动之后，或者去告啲黑社会之类㗎，而唔係对付啲社运人士㗎嘛。咁而家其实你好多嘅法例，即係譬如你話一啲藍絲之類嗰啲都係政治案件啦，譬如打記者之類啊，罰款了事啦，係嘛？之前麥家偉俾人打啦，仲有一個我講漏咗就係咩咧？空部襲警都有啊！之前就係嗰個所謂反走私案，咪個女仔嘅，俾翼鏡拍到，俾個警察撳到去曝光啊，然後反告個女仔，空部襲警都得啊！ 仲有咧，你喺個雨傘運動當中或者之後都係啦，有好多嗰啲咩啊啊！啲人咧係直情係睇到佢又騷擾嗰啲嘅外國記者啊！你記唔記得嗰個即係扎住條辮啊？嚟嚟去都嗰幾個嘅咧， 外國記者啊，車頂嗰幾嗰個 嚟嚟去嗰幾個咧，就總言之咧，係哇惡史能登喺嗰度咧，即係遇到啲示威人士咧，佢就會用好即係叫做好兇惡嘅神態。嗱，依個本身都係可以，我話俾你聽，如果要告係告得入㗎，因為點解咧？我之前喺節目都講就話，如果你有某啲嘅行為係令到我主觀感受到就係受到威脅、人身安全威脅嘅時候咧，係可以用公安條例去告你嘅。你有冇見即係依啲人咧咁多次出現有曬喺 Facebook 裏面嘅影片，佢哋點啊？一兩個在度，就會係受把咯。 我哋警監會告投訴咯，我哋警察投訴去接受你投訴噶。 但係反而呢啲抗爭者點啊？一個不漏啊！本來判咗社會服務令唔夠， 得 啊，要一定要你坐監，即時入獄。好啦，我都話，我當然冇辦法證明呢一個阿袁國強你依種嘅即係咁重嘅手段。背后是有政治的目的，我只是告诉你这样累积过来呢，我自己就相信。第一。第二，就是法官今次的判案过程当中呢，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同意你所说的东西，就是说你觉得个动机是不重要啊，或者叫做什么呢，叫做他们是没有私人利益啊，这些是不重要，这些是重要的。我个好粗浅个嘅法律常识咧，你究竟为何去咁做？如果你有自己个人嘅利益咧，同冇个人嘅利益系为公义咧，系有差别嘅。呢、這个特别喺民主国家系有差别嘅。 但系点解香港唔系民主国家？ 系啦，香港唔系， 就系唔系咯，就系、是。 如果喺民主国家咧，法官系会对于一啲嘅公民社会嘅抗议运动嘅过程当中，違反了一些法律的時候，他是相對比較寬鬆。 不用說那麼遠，講台灣太陽北學運不是告過領袖的、現在不告了那幾個、即法官說他們因為基於不是自己個人的利益而去即做了犯法行為、就全部即豁免了，不告了、去台灣而已。 不止台灣的，你整個全世界一個文明社會、對於公民活動的過程當中、是如果是涉及到有啲嘅所謂出禮啲嘅行為嘅話咧，佢係個法庭喺判，即係就算我判你犯法都好，我就算判你犯法都好，我係會輕判嘅。係嚇，呢個佢係考慮埋頭先我所講嘅，哦，你哋係其實係都係冇私人嘅利益，而係你係為社會嘅不公義而發聲，不過你用錯咗手法。咁嘅時候咧，個法官係傾向輕判嘅。 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呢個就係嗰個差別。大家如果對於一個嘅文明社會、公民社會，嗰個嘅公權力與公民社會嘅權力嗰種嘅唔 balance 咧，就算連民主社會都好，佢都會考慮呢種嘅 unbalance 啊。 嗯， 何況香港真係 unbalance 得好交關啊，大佬！即係我而家當然唔係同啲官講嘢啦，我而家係同一班可能聽緊我哋節目嘅人講。如果你要明白點解政治檢控係咁恐怖一件事， 嗯， 啊，當然我冇辦法證明，但係我話我個人係相信當中係有政治檢控成分。而作為一個公民社會，對呢種公權力打壓公民社會嘅呢種嘅手法咧，係必須要保持敏感度。 嗯哼。但問題就是其實之前就係話咩放和風啊，林鄭就唔會好似啲六八九咁咬住唔放。但其實喂呢單即係上訴案就喺林鄭即係上任之後發生嘅嘛，呢單仲有啲有陸續有嚟噶嘛， 咁啊梗係啦。 所以其實即係話吹咩和風啊，或者之後啊林鄭講啲嘢嘥氣啦，佢講咩夢？你睇佢做乜嘢啊嘛，林鄭。 因為咧，而家香港係納入咗國家安全委員會。 咁啊係啊，無所不包。 所以你睇到過去咧，又包括咗呢個釋法。包括咗呢個 DQ 議員，包括咗重力檢控呢啲咁嘅社運人士咧，呢全部都係喺國家安全嘅概念之下去執行噶嘛。 同埋最恐怖呢一個就係咩咧？將呢啲第二梯隊全部坐曬監，因為嚟緊之後好快就可能補選啦，係嘛？咁即係立法會條例，如果你係譬如破產又好，判刑超過三個月。不能夠補選，我當之前長毛不好彩，即係籌，因為而家仲籌緊一個 DQ 費用，起碼即係1000萬嘅，籌唔到嘅話破產，長毛冇得選，咁好咧。而家呢個黃浩明坐監啦，民怨自己有咩官司啦，起碼社民連嘅梯隊斷咗，冇得補選。好啦，咁再之後啦，羅冠中可能之後又可能佢咩官司又入獄啦。係嘛？逐根本就係而家就逐個逐個清算緊，之前有份佔中啲著名社民人士。總之你有 potential 參選，我就喐你，我要判你刑。你呢個叫做即係未坐監啊，就搞你坐監為止啊嘛。即係而家香港其實不過呢個唔係最恐怖嘅嘢，最恐怖就係咩咧？個民間社會好似滑曬牙咧，冇反應啊！咁我呢幾日即係有幫手，之前都有幫手做街站啦，係嘛？咁即係就幫呢個 DQ 籌款，同埋即係同啲公眾，即係有時整個街頭論壇啊，講一地兩檢同埋 DQ， 同埋即係最多平時即係俾人話，誒黐線啦，又搞事啦，呢不嬲都有。但係問題就係以前平時會企出嚟，喂你加油啊，支持啊，支持你啊之類啊，係有。但係嗰啲人係比之前佔中以前少好多好多好多，同埋就算即係在 DQ 之前啊。冇而家即係叫做咁疲累，同埋有啲人覺得，即係有啲朋友直頭話：，喂，我移民啦，香港即係恐怖成咁樣，可以捉人走又好，又即係打釘之類。我朋友淨講 WhatsApp 話走，其實有時啲同啲聽眾或啲朋友講，你要走咪走，你唔使話公開講咁大聲。喂，我走啦已經。咁其實唔想走嘅人點樣？冇能力走嘅人點樣？同埋唔甘心走嘅人點樣？其實我覺得呢啲係。你要走移民乜？我唔怪你，即係可能話你老婆仔女係嘛，見咁危險，或者香港即係國家可能阿蔡連有殺到，唔想受苦，我明嘅。但係有陣時你走咪走，你唔需要話啊，即係好似加多腳，我走咯，香港咁樣，我頂唔順啊，啲低氣壓，咪喂，我哋而家喺香港仲呢啲人仲頂緊，有啲人仲坐監，點解仲要即係好似喺個傷口揦起撒茶鹽咁樣咧？即係我係呢個最痛心嘅一樣嘢。 我反而。比較睇重咧，就係嚟緊你睇到咧，因為依個所謂國家安全委員會將香港嗰個同澳門咧納入咗落去咧，以後都以政治安全作為一個大前提嘅話咧，喺呢個時候嗰個抗爭應該點做咧？ 其實呢個我都諗咗好耐好耐。 呢個我覺得係真係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如果咁樣打下一單打一單，啲人捉咗入去坐十幾個月，坐一年兩年咁嘅話咧，就香港的抗爭力量就會大幅被削弱的，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環境從事社會活動的人是一定要非常小心。怎樣小心法呢？就是說如果你不去做一些這樣的叫做衝擊的動作的時候，官是沒辦法判重罪的，是沒有。今次的官是說什麼呢？今次就說這不是叫暴力啊，這不是叫暴力啊，大家的定義不同啊。當然就是 我自己覺得就是說咁嘅叫衝擊，有啲人就覺得係一啲嘅叫做可能係武力，有啲人話暴力，咁啊呢個官好明顯係覺得係暴力。好啦，我自己覺得 不要argue这件事，现在这个这所谓的风头火势的时候呢，从事抗争一定要储存实力，特别当好像刚才 Lance 所说的，就是你看到社会现在是冷淡当中呢，因为什么越着个屁股越着个冷脸孔咁嘅上下咧，即系冇用嘅。你呢啲咁嘅再去冲击，就只会将你一个一个嘅充满热心嘅一啲社会运动人士咧，就一个一个抌咗落。 佢其实而家系直头啱啱即系呢一班我哋话斋，呢班系真系一个核心火种嚟，即系第一 火种嚟噶。 即 系我哋要保存。 其实佢个口就系话啊，我会即系黄永之类，会我撑住，我唔惊嘅。即系香港要有公义之类。其實你估唔借噶，你突然間去做完社會服務令，再判翻坐監，同埋最恐怖就係香港社會冇反應。所以嗱，我呢度即係再呼籲翻，聽日社民連咧，聽日星期三聽日我去啦，得閒大家去啦。聽日七點半公民廣場，聽日啦七點半公民廣場立法會嗰度咧，就去聲援翻我哋今日被呢個律政司上訴判刑嘅社民人士。記得聽日。 听日，不过我都是你话我交好点都好，我觉得在而家呢个时候咧，唔好再俾袁国强任何嘅口实，将大家捉落去个监仓嗰度。所以个集会，我认为是要避免一切嘅一啲冲击啊！我唔系我唔好唔连冲击都唔好做呢啲咁嘅嘢，即系除非咩咧？就系话成个社会已经系有嗰个氛围啦，有嗰个氛围啦。你嗰個就等於佢昔日嗰個嘅叫國教咁樣樣，哇！喺 佔領咗啦， 佔領咗 成個禮拜啦。 公 民廣場，公 民廣場啊咁樣。咁除非有呢個氛圍，否則咧唔好咧幾十幾友、廿幾友，就算係一百友都好，即係咧咁樣樣咧就捉下一個，捉下一個。 嗱，但我而家有個講物就係、是，喂，成日講就係，喂，你強姦咧就唔反抗，企喺度和你飛冇用啊！咁點咧？ 呢、這個我嘅意見就係、是，我覺得呢個時候如果你任何你的行動，你都要睇翻嗰個嘅社會氛圍。 嗯， 即係話咧，如果未到嘅時候咧 ，be patient。你我頭先所講，呢啲全部係我哋火種嚟嘅。呢啲而家你仍然願意肯企出嚟講嘢，肯企出嚟參與社會運動嘅人咧，係我哋係已經係少有嘅火種嚟嘅。 好少好少。 呢啲火種是要 keep 住佢， 但系問題調翻轉，我覺得唔使悲觀到盡，就係、是、其實只要大家成為嗰個火種唔熄滅，即係唔係話叫大家一起去衝，或者叫做承擔嗰個刑罰，唔需要嘅。即係你仲要保持住一個抗爭嘅心態。即係我唔係話一定要衝擊你，抗爭好多好多樣咁。可能之前就話，譬如話唔交税或者交税1元啊，或者你 keep 住喺 Facebook share 翻一啲事件俾你朋友知，或者去講。啊，同埋啲報紙講到咁樣，其實你同 我自己覺得而家呢個階段就首先一樣嘢，大家的心態就係話咩咧？千祈唔好認輸，第一就話咧唔好咧變成係 冇得玩噶啦，玩完噶啦，走啦， 呢種嘅所謂嘅犬儒心態咧，就大家就如果係真係出現喺你嘅心嗰度咧，就自己同自己講唔得，咁唔得，唔可以保持翻你自己個對嗰個社會嗰個嘅心熱心喺度。又跟住喺可行嘅環境之下，我成日我就用嗰所謂嘅在地抗爭啦。阿夫子上次就講啊接棒啦，大家嗰棒做好佢啦咁樣。咁依個時候而家咧，依一個嘅袁國強好明顯佢嘅政治任務咧係未完嘅，一地兩檢啦，顧之然 未做啦呢、這個、 啊。第二就係呢一啲將社運人士一個掟一個，一個掟一個入監啦，個法庭。放走佢或者判佢社會服務令再檢控過啦， 廿三條啦， 啊廿三條， 仲有呢一個修改議事規則啦，冇得停噶，啊陸續有嚟噶，咁所以就係大家即係聽得我哋即係節目朋友即係要頂住咯，同埋即係我想講翻句即係長毛有句説話就係、是、即係勉勵翻一班叫入獄人士，佢講咩咧就係、是、行無愧作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長毛講嘅呢個説話，其實即係呢啲即係勉勵説話，唔係淨係俾即係呢一班叫做即係不幸入獄嘅社運人士，呢啲都係同大家講話。其實我哋做啲咩事啫？我哋冇做壞事，冇做錯事，我哋對做嘅嘢對得住天地良心，係嘛？ 同埋我始終相信咧，嗰、那個民氣咧係一個會係有高有低，會翻嚟嘅。 係， 即係而家係可能係處喺低潮，但係咧佢係會翻嚟、嗯。我哋最緊要就係儲存實力。我哋最緊要咧就係話，如果你係仍然係有嗰個嘅心嘅時候咧，保存自己個心，好好保存呢個心，直至到當嗰個政權做越嚟越多嘅蠢事，我哋唔好嗱，我成日話咧， 如果你講政治嘅公關嗰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係睇邊個做得蠢事多嘅啫。即係究竟政府做得蠢事多啊，定係抗爭人士、公民社會裏面有人做得蠢事多咧？其實係咁，係一回咁嘅事。 即係邊個鬥行錯棋？ 係啊，係咁，係一回咁嘅事。就因為我哋之前咧，就有人行錯棋啦，定係專登行錯棋啦？因為我唔知啦嚇。咁、總言之咧，而家咧似乎咧個民氣咧就帶。即係跌咗落嚟，咁我哋咧就要等呢個政府咧，以為佢自己贏緊嘅過程當中咧， 鬆懈啊， 鬆懈啊嘛，有繼續俾佢以為自己贏曬啦，越嚟越過分啦，即係咁樣樣。一地兩檢絕對係應該我哋一個好重要需要加力嘅地方。當然我都話啦，任何嘅活動暫時冇衝擊，但係絕對民意係重要嘅，千祈唔好喺呢個時候覺得。冇用冇用，然後跟住連發表意見、開收你都係 講啦，冇用嘅，係都咁樣啦。 咁咧就呢、這個，我覺得而家係最我哋需要 keep on 嘅就係、是、對於一啲嘢唔贊成嘅，我哋仍要講出嚟，仍要反映出嚟。 同埋啱啱即係最贊成你講就係話我哋要開收噶嘛。有陣時即係啲嘢唔係話啊，我冇衝擊冇集會就冇成功，唔係。其實呢啲嘢咧，我哋講嘅嘢咧。唔好睇少你一個人力量。其實我之前都唔知道，我自己去 Facebook 貼啲嘢出嚟咧，啲人係會因為你仲出聲，你仲出嚟咧。喂，你咪啦，喂，我出嚟喎。咁就 A A 講，我有個朋友咧唔開名咧，因為佢試過七一係帶十幾人出嚟，啲人就因為佢用 keep 住，即係有一班人就係因為佢真係要人陪，即係人覺得我有人理解我先出嚟，就係你可以成為嗰一個叫做個火呢、這個咪火種咯，係嘛？即係你關心啲人。喂，其實唔係香港去到差到咁，其實喂共產黨唔係話真係無敵噶喎。即係你其實又話睇翻歷史係嘛？可能。之後看翻世良開咗歷史節目，喂冇一個咁嘅獨裁政權頂到一百年嘅喎，共產黨幾年？共產黨六十年啫嘛，係嘛？同埋其實即係講翻你即係同啲即係做生意朋友都知啊，而家走資係好多啊，即係共產黨走錢來幾萬幾萬，你之前海航以唔合理價錢去買一啲香港地皮，喂大陸係咁好啊，啲錢嘅包括投資就咩去走資去英國、美國、香港咧？喂呢個其實即係。我明白是呢種感覺，我哋即更加難受啦。啲人拉去坐監，啲識嘅有啲見蛇都打招呼嘅，梗係難受。但係問題就係唔好俾種氛圍，即係去令到自己嗰、那個今日就係講嚟講就係個火種熄滅。就算今次林子健好啦，真係傷心覺得我俾人哇咁樣困我一鑊 ，OK 好啦，下次就係學華少話齋，做好啲嗰、那個那個叫做公關宣傳啦，顧多啲嗰個公眾印象啦，同埋即係其實而家就係好多好多嘅街站做緊都得。即係幾似我咁啫，我個普通人。咁你譬如啦，唔識嗌咪驚嘅，咁你咪去做街站幫我派傳單咧。OK， 冇時間唔得，唔緊要。即係去 subscribe 翻而家好多 Facebook 嗰啲嘅文 share 去，真係有，因為而家嚟緊就係打一場嘅民意戰同埋宣傳戰啊嘛。即係我哋之前可能節目都想講就係個傳媒，但係而家唔夠時間講啦，去到十點鐘我哋唔係話做三個鐘啦，係嘛？其實 喂， 我而家即係等曬人翻嚟再講。其實而家就係講緊就係講嚟講去就係個傳媒嘅問題，就係而家見到好啦，而家你無線黎瑞剛好啦，控制埋 TVB 啦。咁呢個優達昌賣埋都有線啦，咁撈即係唔使講啦，嚇、這、呢個小小超啦，係嘛？咁仲有好多印刷媒體資料，大家都見到呢幾日，即係某幾份媒體係特別早啲知道警方資料嘅，唔係第一次噶啦。同埋嗰份報紙專做咩假難民咩成啊，乜都齊曬嗰份報紙，我唔需要講明，大家都知啦。去到咁嘅氛圍就好靠大家，即係嗰個自媒體，即係我成日講 Facebook Live 又好，或者你 share 嘅時候，而家就係個戰場就係網台呢一度。同埋自媒體啊嘛， 都你咁講啦，我真係要讚揚一下 FatWire 啦，即係 FatWire 咧，我諗佢嗰個成個大家，我哋會貼一個 link 俾大家，你就睇下佢究竟喺依個成個件事件當中，佢係點樣用即係以前我哋傳統嘅所謂嘅調查式新聞嘅方法咧，嚟去即係追住呢件事，咁咧以至到咧，我覺得佢而家嘅操作咧就係。佢係其實用翻我哋以前嗰種嘅手法嚟㗎，譬如話佢講佢一出咗事之後咧，佢就留意到就係話要即刻盡快去嗰、那個嗰條街嗰度咧攞到啲片，因為如果俾警察攞先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咧就攞唔到啦。第二就係話嗰個嘅即時攞片係好重要咧，就係、是、包括咗佢話李波事件事隔一個月之後，乜嘢片都冇曬啦， 刪曬啦，所有記錄 刪曬啦咁樣。 咁佢喺嗰度咧逗留差唔多三日嘅時間，同嗰啲店鋪嘅人咧就混熟嚇，即係等佢起初俾人趕嘅。見得多幾次就你知啦，好得意嘅人嘅心理嘅就係我見得多幾你幾次之後咧，覺得好似大家有關係啦。 啊，唔好意思喎、啊啊。 最後咧就攞到一啲咁嘅片翻、 啊。你講呢個提醒我就係咩咧？其實即係最尾一個疑點就係、是、喂，其實。Fatwire 其實蘋果揾片揾唔到，唔揾嘅。其實佢哋有冇機會係揾錢啊？因為而家佢哋眾籌有錢啊嘛，會唔會用錢向啲商户？喂，你不如賣條 CCTV 嗰啲片俾我啦，會唔會有咁機會咧？ 嗱，我以我睇到 Fatwire， 好似 Fatwire 都曾經講過，依啲全部係佢嘅記者去到現場嗰度同嗰啲嘅店鋪address 依件事。當時好多店鋪都仲未知啊，即係佢哋係早過警察落去噶嘛。當時嗰啲嘅店鋪嘅人都未知呢件事，咁所以咧成個過程當中佢都係用記者嘅身份去攞第一，唔係一來唔係買翻嚟，第二咧亦都唔係有人話喂我有啲片，你要唔要啊？ 賣俾你啦， 賣俾你咁樣。咁我覺得FatWire 呢一種嘅新聞嘅觸覺好，或者係即係其實過去一直有嘅，只不過我哋話今時今日嘅傳媒咧，即係已經係失落得好緊要，最用呢種嘅所謂嘅 快啊、標題黨啊、 標題黨啊， 即係講個圖片爆唔爆啊，有冇娛樂性咁做啊嘛？ 啊，將一啲新聞curate 佢啊咁樣嘅，即係咁樣咯。而 FatWire 係其實係傳統嘅新聞操作啦， 就調翻轉走。翻即最基本嗰步啫嘛，就係唔去玩啲花巧嘢去做，去做啲懂新聞就係、是，咪就 fat wire 咪就係事實咯個名。 事實 啊，係啦。咪所以即係而家就係大家唔好將個矛頭就係、是，喂你 fat wire 有冇搞錯，揭到呢件事，搞到對呢一個即係泛民咁不利。 嗱，依個又要解釋清楚。如果你咁諗咧，你以為所有嘅傳媒都應該要？幫呢、這個即係某一邊嘅勢力嚟去做嘢，你先至欣賞嘅話 咧，一揭咗對成個泛民有影響啊！唔好揭啦呢件事。 咁你依種就 double standard 嘅，即係等於你如果傳媒係可以咁嘅時候，點解佢唔可以幫政府講嘢咧？傳媒係一定要咩咧？係中立，要報導事實。 嗯， 我哋呢啲係評論節目啊，就唔同嘅。咁我都唔可以講一啲非事實嘅嘢啦，當然。咁但係。即係我話，我今次係欣賞 FatWire 咧，就係佢真係抌咗好多嘅資源落去。 嗯、 我哋貼嗰條 link， 你自己上去一睇。 係，我可能貼翻出嚟就。 你睇咧，你睇到佢成個講成個攞片呢條片嘅過程咧，本身係一個 good story 嚟嘅。 嗯。 咁咧，就我希望我哋嘅。好似你所講啦，其實你睇到社會有唔好嘅一面，其實你亦都睇應該要睇到有一啲 人仲堅守嘅， 仲堅守，有人堅守，同埋好嘅一面，唔好即係將一啲嘅即係唔好嗰面就擴大到一個，香港冇得玩啦， 玩完噶啦，算噶啦，廢噶啦。其實唔係， 其實係一個 dynamic 嘅狀態。 唔係睇翻細啲咁睇，其實好多而家圍標發生緊，其實好多即係法團係頂緊嘅。 嗯， 譬如嗰、那個啲咩沙田又好，之後好多人係自己自發性組啲組織去抵抗啲地產霸權同埋。圍標嘛，所以即係其實大家就可以即係呢件事好啦，我明好灰大問題，睇翻闊啲，其實香港嗰個公民社會就真係覺醒緊嘅呢段時間，所以即係其實哀莫大於心死，其實個世界點樣係由你個內心反應啊嘛，其實即係一句可能好行就係、是，喂你講啲嘢咁交嘅一句就係咩咧？即係唔係話因為希望先有堅持，係因為。堅持 先見到， 先有希望啊嘛！即係呢個必須嚟噶。 Lens 交到咁嘅呢啲，我都講唔出口佢講。 我交到咁，我認為左交啊嘛，係嘛？ 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 過曬啦，嘛 過曬啦，交足貨啦，西良。 兩條友呀，咪咯。 係啊，下次到你啊，大佬。下 四個鐘 我放四個禮拜。 下次我坐翻喺後面咁啦，揞腳噶啦。 唔會啊， 有 我放假， 有你，有我。好啦，多謝各位聽眾先啦。好啦，去到呢度先啦。咁啊，下次咪先。听日7:30公民广场，听日啦，听日找我啊，记得啊，听众好，听日见， 拜拜。 徐少华， 系 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咧？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 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4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